本期节目由博士与随机波动联合推出。博士是一个百年历史的德国品牌，秉持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初心，深耕于汽车、智能出行、家电、电动工具、工业技术与能源等领域。你在路上看到的每辆汽车几乎都装有博士的汽车零部件，全球每2部智能手机中就有1部配备博士的传感器。博士也致力于为女性提供应有的职业发展机会，早在1929年，博士的女性员工就达到了将近半数。本周博士启动了没事生活节系列活动，希望大家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中放松解压一下，用好状态面对生活中的小风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奇。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符合夏天的话题。 是啥？ 三个没有暑假的人想聊一下闲暇。 闲暇， 对，休假、休息和闲暇的话题。我觉得先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什么时候自己是真正获得了闲暇的一种感受？ 比如某一周我们确定不更新，也没有其他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确切的闲暇。 那你会干嘛呢？ 出去玩。 我来问你们，就是你俩去日本玩的时候觉得是真正的闲暇吗？ 我觉得是。哎， 是啊， 因为我们就是在开录前在聊这个话题，我就跟他俩说，我觉得我很久没有享受过真正的闲暇。因为我今年就是首先是家人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我的猫又生病了2个月，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担心我的猫的情况，所以我没有选择和他俩一起去日本玩。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在你有闲暇的时候，你会觉得闲暇好像是很常见的，就是很垂手可得的，但是当你失去闲暇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它是很宝贵的。对， 我觉得出去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我之前经常反复做一个，也不能叫噩梦吧，一个有点焦虑的梦。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做焦虑的梦会梦到考试答不完卷子啊，或者是什么演员在舞台上忘词啊什么的。然后我经常做的一个焦虑的梦是出去玩没有完成这个行程。 哦， 就是比如说我会梦到我本来应该逛1、2、3、4个地方 这做题家出去玩。 对，但是最终比如说只剩1天时间了，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看过，没有逛。就我经常做这个噩梦，而且梦里我的目的地就是日本，但是其实梦里那个具体的场景并不是日本，具体的场景是一个巨型的购物中心，就是那种生活里不存在的，不是以任何一个我真正去过的购物中心为模板的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但是我每次做这个梦是同一个地方，就是梦里的那个购物中心是同一个地方。 你这个梦好适合给本雅明去分析，感觉就是一种大都市现代人的焦虑。 对，然后就是我在里面其实是一种不是完全迷失的状态，就是我其实是认路的。我在梦里我大概是知道比如说它1层是什么，2层是什么，而且好像还是有点像2栋楼之间有一个中间的连廊，然后怎么过去这样一个结构。就我梦里我是知道它大概的这个结构的，但是 somehow 就是过不去。 明白。 就比如说从1楼到2楼人很多很多，或者是怎么样，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就是不行。我经常做这个梦。 那你在真实的旅行中会有这样的焦虑吗？比如你想去哪儿但没有去成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我没有这么明确的像这个梦里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梦可能是我日常工作的时候或者什么的这种焦虑的一种投射，并不是我旅行当中一个真实的体验吧。但是我有点理解，就是说今天大家出去玩其实也是抱着某种，要不就是打卡，要不就是 完成一些旅行任务的这种目的去出去玩的、所以其实出去玩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放松， 是，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计划的更好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想获得一个更好的旅行的体验， 是的， 确实也是需要计划和完成计划的、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个矛盾。然后说回我跟建国去日本，我觉得这次我就是完全一个放松的状态，就是没有想要去打卡任何地方，没有一定要逛的地方，没有一定要吃的东西，真的是相对躺平的一种旅行方式。 你带电脑了吗？ 没带。 我觉得就是判断知棋是不是真正闲暇，就是看他出门带不带电脑。就我们之前几次，就从去年开始他就进入一种不带电脑的状态，我就判断说这是他闲暇的一个标志。 但是我是觉得跟你俩出去就是我们 总有人会带，是吧？ 对啊，你俩会带电脑，而且我们是一起工作的呀，我们又不是分开过，你俩有一个人带电脑不就行了。 对，就是说到这个，我能想到的，我觉得上次觉得非常闲暇的时刻是去年我们应该是拍完露露的那个广告，然后我们三个人不是一起去了松赞的那个香格里拉的那个酒店吗？ 住了几天。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就是最近以来觉得最闲暇的一个时刻，因为每天真的就是无所事事。 但是因为我们太累了。 对，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高强度工作之后的休息，因为它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打卡的景点，它只有那个酒店后山有一个可以徒步每天走的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每天吃完早饭就去走一圈，然后回来吃午饭，吃完午饭回来睡一会儿，然后下午再去走一圈。而且我就觉得之前就感觉建国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他其实即便出去玩他其实也会做计划，然后他跟着我和知棋在那一次旅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漫无目的的人，然后他就跟我们去完那趟他感受就是哦，原来也可以这样玩，就也可以这样度假。 我觉得也是取决于那里交通真的不是很方便，去了一次植物园发现回不来了，还是动用多方关系才找到一个车。 对， 但我会觉得说这种经验对我来说就我不会把它定义为一种真正的闲暇，因为我太累了，就是我感觉我是一种身体上已经无以为继，必须要停下来休息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比较理想的闲暇的状态还是一种相对有能量的状态，就是一种还是有充分的能量，但是又不是必须要用它来做某一个特定的事情，这样一种状态我会觉得它是比较闲暇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其实我精神还是很好，注意力也很集中， 但是决定休息， 但是我没有，就比如说我今天想看一本书，但这本书不是为了我们节目做军备来看的，然后一般这种时候我会觉得哦，我真正获得了一个闲暇，就是我有充分的注意力去投入到一个阅读当中，但这个阅读它又 不导向任何目的， 对，不导向任何工作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达不到是因为你工作里面已经读太多的书了，就是你不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你没有那个注意力去真的沉下心去阅读了。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来说，其实你就是日常生活中你要去摄取很多信息，然后把它转化为你要表达的素材，所以在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你有时候无法判断这个将来会不会在我的工作中用到。 我觉得现在我会把书，我觉得我书架的书对我来说就是两类， 工作的和不工作的， 就是能有可能可以用到节目里的和没有可能不太可能用到节目里的。就比如说有很多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书，有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看，我也无法判断它内容如何，但是我会留下来，因为看它的标题就是觉得说有可能会用在我们节目里。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我知道它完全不可能用在节目里，比如说一些文学啊什么的，我是会看过我再决定说我要留下来还是把它卖掉。对，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书。 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种闲暇对应的是无用的阅读，而工作对应的是有用的阅读或者是有用的学习，这样一种潜在的对应。 虽然感觉这个边界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谁知道咱们哪天想做什么节目。 对，我感觉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一开始抱着无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自己阅读的目的本身而阅读，然后下个月你就发现我要需要讲一下这本书。 我觉得我能在两个特别小的工作之间感受到特别小的闲暇，就比如今天录完了节目，然后明天比如我们还要录一期节目，我会觉得或许今晚的时间也是我的闲暇，就是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还是可以出去跑个步，或者说回去做一顿好饭。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你在连续的爬一段山，然后在两个上升的路段之间你走过一段山脊，那个不费力的阶段就是闲暇。就是当你这样看的时候， 好像生活中的闲暇就会多起来。 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觉得就是之前在校对那个译稿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闲暇就是我每天可以出门放个风，然后打一下球。就虽然说打球其实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很累的运动，但是打着两个小时我会觉得是一种闲暇，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高强度工作之后的一种喘息。然后那个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就是恢复性的运动。 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不用坐班的人，你们觉得我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吗？ 我觉得听众听完刚刚这一段应该已经能判断了，大概是没有的吧。因为我觉得我也观察过，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朝九晚五然后有明确的工作日和非工作日之分的人，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是可以做到完全的工作和完全的放松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24/7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上去比如说你在做一顿饭的时候或者你在洗衣服做家务的时候，其实你想的还是说这个下期节目我要怎么表达，或者说我要去看什么书，就好像说它不是一个就是你在物理上物理意义上看到说我是一个不工作的状态，就代表说我不在思考，就是你的思维还是处于一个工作随时为工作准备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会让闲暇和工作的边界变得比较模糊。 我觉得坐不坐班只能关联身体是否能在工作场所之外自由行动，就其实它跟你时间上的闲暇的关联并不多。就之前我们会说一句话，说没有明确的上班时间就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就是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媒体人士，什么时候有突发新闻，有一些你要关注的东西，你就是要对此做出反应，这也成了一个类似于行业标准。但我觉得在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软件如此发达的今天，可能很多城市里的工作者都没有完全的闲暇，就是在周末和下班时间他也要回复老板的邮件跟微信， 是 他也要对他的工作及时做出反应，如果不做出反应就会有一些工作上的甚至人际关系上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闲暇其实也是被剥夺的。 我是觉得不用坐班，我觉得是获得了更多你安排自己时间的自由。但是除了刚才建国讲的，就是可能今天由于这种沟通方式的变化，导致说我们的所谓的休息时间也被入侵了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你跟工作之间的这种强绑定，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份事业，不是为别人打工，我们也是做相对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你的自我评价跟这个工作的绑定太过紧密了。就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上班的人，他未必这么喜欢这个工作或者享受做这个工作，但同时他也可以在心理上跟这个工作做一定程度的切割。就是工作中比如说大家会自嘲说我是一个牛马或者什么，但是这并不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尊严，他只是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自己的生活里他依然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是一个更有自主性的人，可以是一个对自己更好的人吧。这是可以某种意义上切割开的，就是我是谁可以不被我的工作所完全定义。 对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职业来说，其实这一点是比较令人痛苦的。就是你的自我评价，你的所有社会关系几乎都跟这个工作有一种强绑定。比如说我们三个既是生活里最好的朋友，也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如果我失去了这个工作， 我会失去很多东西。对，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可能更需要你努力的去平衡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现在坐班和不坐班不完全关联闲暇，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跟孙平老师聊外卖那一期节目聊到的，就是在下班的时间，在非工作时间，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某一些软件的打工者。就是我们的时间的消耗方式用来排遣工作带来的压力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就这个我觉得它其实已经不再跟你坐不坐班这个因素强绑定了。对，所以就是闲暇其实是被工作之外的东西侵占了，而这个被侵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原因其实可能是工作带来的压力。 对，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展开这个话题特意设计了四个 残酷二选一， 残酷二选一， 大家最喜欢的环节来了。 对，那建国要不要来说一下题目？ 好的，我们残酷二选一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从事一项做四休三的工作，每星期只需要上班4天休息3天， 你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你每年不间断的工作300天，但可以开心的玩2个月。这个开心的玩2个月呢，傅老师要求给一个这个定义，就是知喜给的是你可以坐头等舱去世界上你想去的任何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完全不会给你发工作信息，然后你完全不需要处理任何工作相关的事项，你只需要尽情的玩耍，有无尽的资金保障。那这个做四休三和尽情玩2月，大家选择哪个呢？ 我就说我选择做四休三。 你来说一下你的理由。 我刚就问他俩说这2个月是完全不能工作吗？ 就他说出来说我俩已经惊呆了，就是我以为他要问的是完全不用工作吗？是彻底的休息吗？没想到他问的是完全不能工作吗？还是想工作。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工作的定义嘛，就是我刚就问他俩说这个工作是说和我的收入挂钩还是什么，我觉得就还是刚刚知琪讨论那个问题，因为这个工作和我们的自我是强绑定的嘛，所以如果你2个月完全不工作，就好像说这2个月里面我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消失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难以接受。那就这2个月里面你们一本书都不能看，就是什么任何知识类东西都不能摄取。你们选哪个？ 不能学习。 对，不能学习。 我 也 可 以。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你对学习的定义，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你爱工作爱学习。 建国选哪个？ 我应该也会选做四休三，因为我想连续工作300天对我来说过于残酷了，就我还是希望有较为规律的休息的时间。 嗯，我可能会选择玩2月。 那你要玩什么呢？我听听。我听听。 我关心的主要是他连续工作300天累不累，会不会崩溃。 我主要是想检验一下他这玩里面有没有学习的成分，有没有作弊。 如果你说看剧也算是学习的话，那确实也很难。 对 呀， 就是你是不是很难定义这个事情呢？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工作的边界就是非常模糊嘛。 那你照你这么说，打网球其 实 也可以。 对啊，你这2个月你不能打网球。 为什么不能打网 球？打网球也是一种学习。 不，咱只是说这2月不工作，对，你学习还是可以学的。嗯，你可以每天看你想看的书，打你想打的球，刷你想刷的剧。 你好像一个慈母。我像一个那种很严厉的。 而且你这个很严厉的是严厉的看着他，你不准学习。 就是我感觉其实做四休三比较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状态嘛。 对， 就是虽然我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做几休几，但是我们是一个比较规律的工作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定期更新节目，这就导致我们工作量也是相对稳定的，就不会一段时间特别的忙，一段时间完全没有事情做。所以我会觉得换一下节奏也挺不错。 为什么你有一种很心虚的感觉？ 没错，工作300天玩2月，可以把自己想成一个网球民宿。 我刚就问他俩，我说这不就是职业网球运动员的生活？但我们一开始设定的是2周，对吧？就是其实职业网球运动员大概 只能 休息 2周。 2个月还是挺奢侈。 但2个月我觉得对你来说是挺残酷的，就是竟然有2个月我该干嘛。 没有，就是因为我想的很认真，我觉得说玩2个月，那就是我要排除比如打网球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那我可能不能打网球，然后也不能看书，就所有这些如果都不能做的话，那我就选择前面那种。那如果这些都可以做，那我也选择后面这个。 这就是跟傅老师一起玩残酷二选一的有趣之处。好，下面第二个问题。假设你有一个机会可以休假1周，但是这1周里你要去一个天天刮台风下暴雨没有网络也点不了外卖出不了门的地方，还是你放弃这1周的假期按部就班的上班？ 我会选择去这个刮台风的地方。你俩呢？ 我也会选择去刮台风的地方。 我会选择上班。 这1周就前提是还是带薪的哈。 那就更不能上班了。 你还是选择上班？ 上班。 为什么呢？ 我还是想要一些人身自由。我是觉得如果我在一个天气很差又不能出门， 我觉得太不可控 了，然后也不能跟外界联系的一个状态，我可能会抑郁。就是我这1周上1周班我并不会抑郁，但是这个环境可能会让我抑郁。 你呢？ 我是觉得如果我获得了这个就是所谓闲暇的时间，我会希望让它成为一个闲暇的时间，就是我会觉得待在原地对我来说是一种没有变化的状态。 会觉得浪费了是吗？ 对，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嗯，我就想说既然获得了这一个星期我就要用掉它。 你呢？ 我也会去这个刮台风的地方。 嗯，那咱俩可以结伴去这样的话咱俩就可以一起玩了 就虽然没有手机没有 WiFi 但 咱 俩 玩游戏 可以聊天和凑饭 他在这上班咱俩去玩， 而实际情况是咱俩谁都不用去刮台风的地方只有他要去这就是生命的残酷哎，下一个问题跟这个有点像哈，就是说你要在完全的无聊跟完全的被占据之间做选择，比如这个完全的无聊是指把你一个人关到一个牢房 size 的房间里面，空无一物，你没有可以玩耍的东西，更别提智能手机，你也没有可以交谈的对象。那完全的占据呢，就是指你在一个房间里你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但是你要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不间歇的刷短视频，你会选择完全的无聊还是完全的占据？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是让我非常纠结，我觉得我还是选完全的无聊吧。 不间断的刷短视频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挺恐怖的。 可以睡一觉 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前提是你得睡得着。 那我可以，我随时都可以睡得着 所以那如果有那样一个电的按钮你会去按它吗？ 哦，这个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纽约时报上面的文章，就是这个作者他就讲说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他要求这个被研究的对象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什么也不做，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6到15分钟，其实比一个小时还是短很多然后他就先问这些人感受如何，然后这些人一般都会说感受很不好嘛，就是很无聊。然后他后面就给他了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摁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就是你会轻微的被电击一下其实就是让他在一个负面刺激和完全没有刺激之间做一个选择。他就是说其实很多就是参与这个研究的人还是选择了负面刺激，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性别的区隔，就是男性当中有67%都选择了电击自己，而女性只有25%。然后他说其中还有一个人在这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按了190次这个电击按钮。然后这个作者就说，我只能猜想他当时的动机大概只是想拼命逃离自己思维独处的状态。 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当下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离现实是最，对我来说离现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觉得他最难做出选择。因为我感觉现在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其实你也可以说他，我们都处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边吧。就是你要在这中间做出选择。我今天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个艺术家他做了一个项目，就是他模拟了这种手机的这个外观，然后在手机本来有手机屏幕的地方他安上了几个那种石头的小滚珠，就是你拿到这个手机它相当于一个安慰剂式的存在。 我觉得它很像那个摩登时代那个电影，就是在流水线上用扳手拧螺丝，然后到下面就是他想用扳手拧一切拧人背带裤上面的扣什么，他这个就给你一个可以拧的东西。 对，就是它是一种替代性的动作，因为你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习惯其实已经被这样的技术改变了。所以其实你无意识的情况下你都会希望滑动你的手指。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现实一点，是我经常在比如说有点那种强迫症似的刷了很长时间手机之后，我大脑就会进入一种关闭状态，就感觉它就死机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真的会睡一觉，然后就是其实它不是我一种主动的选择，是我大脑真的很疲惫，就是被这种很快速的刺激搞到已经麻木了，它就会真的会自己关机。然后这时候我会感觉非常非常困，然后就是大脑很沉，然后眼睛很痛，就是不由自主就闭上眼睛，然后闭上大脑，然后就可能会睡一觉。 感觉这就是到达了你身体的极限。 对， 那你睡醒之后会有不开心的感觉吗？ 也不会，就是我也没有愧疚或者羞耻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时候，比如说可能我刷手机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情绪没有很好，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个能量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可能就是通过刷手机来虚度时间吧。对，但是一旦达到了一种强度就会超过你这个身体的耐受的这个上限。 我应该也会选一个人坐牢， 对，就是我会觉得就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较容易度过的，就是可以观察自身，观察牢房。我之前就在想，我对我的身体了解最多的就是我的手指甲，就是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小学初中很无聊的时候，就是你每堂课都在看自己的手指甲，然后我就是 看，这个是很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人是啃是吧，抠， 我的手指甲就会逐渐消失。 我小时候也会，我会咬指甲。 我小的时候甚至设想过一个游戏，如果有一个人把我的十个指甲拍了照片，就是打乱了顺序放在桌子上，我可以把它拼回原来的位置上去。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可以消磨无聊的方式，比如我可以想那个安迪，就是《肖申克的救赎》的男主角，他在自己一个人的牢房里 想的这么细啊， 待了这么久，而我只用待一个小时，我觉得完全可以。 我觉得因为而且因为他平常跑步嘛，就是比如说越野什么的， 他也不听任何东 西，他有一次跑九个多小时，就是我觉得一个小时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跑步还是不一样，就是毕竟 你在动， 幻景， 对， 嗯， 所以你可以就在房间里搜寻你可以观察的东西，实在不行就是看手指甲，就是一个小时还是可以挺过去。 我觉得一个小时如果让我看自己的时候，我出来可能所有的手就是都血肉模糊。 太吓人，这题太残酷了。 哎，好吧，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吧。 我们还有第四个题呢。 哦，还有第四个我都忘了。 第四个题也有点残酷，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转世的机会，就是这是一个假设哈， 哦啊， 就因为我们本节目还是一个无神论的节目，就是说你会选择成为一个你最羡慕和向往的成功人士。我们现在想到的是比如格雷塔·格韦格导演，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成就，有他的魅力，还是说你有这个转世的机会，你希望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小猫咪呢？ 我刚刚开录前我说肯定选小猫咪，现在又有点犹豫。主要是我觉得小猫咪也不一定无忧无虑啊，小猫咪也得经历生老病死， 格雷塔·格韦格也得经历生老病死。 是 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些选项， 比如寒江， 比如寒江，他说觉得哎呀寒江太痛苦了，这个创作的。然后我们说那如果是穷迪迪恩， 他 说 女儿死了， 他女儿老公都先死了，我想说太难了， 所以就想到了格韦格。 那你俩选什么吗？ 小猫咪。 我不知道做一只小猫咪的感受，我可能会选择做一只小狗狗。 哦，那我可以成为你们的主人。我拥有一猫一狗还是一个成功的女导演，我觉得不错。 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小猫咪在这里是一个更好的答案，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要一种彻底的无用的状态，我觉得意味着说它必须是一个几乎不可被驯化的状态。 哦， 我觉得小狗狗虽然也很可爱很无忧无虑，但是我觉得小狗狗的社会化程度其实比小猫咪要高很多。 那可以做一只野狗。 它不能当你的主人了。 我刚才听说它要驯养我的时候，我就想到还是在外面做一只狗比较好。 闲暇其实是一个在文化上非常重要的概念， 没错，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文化正是诞生于闲暇。 嗯， 对，就是如果说大家还是处于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需要为了生存去努力工作的状态，那可能就无法产生我们今天称之为狭义的文化的这些东西。 嗯， 对，然后我们就去研究了一下闲暇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概念，尤其是在西方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它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不断流变的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嗯， 我看了一本书叫做闲暇文化的基础，然后它的作者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约瑟夫·皮珀，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其实就相对宽泛的给工作和闲暇都下了一个定义吧。 嗯， 他认为工作就是首先它是一种活动，这个活动的意思是说它有一种向外的主动力量， 嗯，就是说它不是向内的，不是只关乎自己的，是一种向外的改造世界的一种力量。 嗯， 那第二点就是工作需要卖力，需要吃苦， 嗯， 就它不是一种轻松可以完成的任务。 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具有一种功利的属性。它讲的是说，工作指的是参与到具有功利性质的社会组织并执行其理性程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闲暇呢，就是与工作相对的一种状态。定义闲暇的这三个特征其实跟工作的三个特点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第一，其实闲暇指的是一种不活动，它指的是一种内心的平静，顺其自然，无忧无虑。然后它里面讲的就是比较唯美哈，它讲的是一种对世界聆听、观看和沉思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其实是与吃苦相对的，就是闲暇它其实是一种节庆。那这个其实就跟古代社会人类的生活有关，因为节庆其实大部分是源自古代宗教中的一些崇拜仪式嘛，就是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世界里，宗教庆典通过牺牲的这样的形式带来了一种丰裕的感受。那牺牲包括献祭这些，它其实是一种不计代价的给予，它是超出了买卖或者交易逻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第三点呢，就是真正的闲暇其实是非目的性的，这里就是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休息或者是放假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比如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有公共假期、法定假期，这样的假期其实它有它的目的性，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作的人们能够得到短暂的休整和恢复，从而继续投入到劳动当中。但是对于古代的这些哲学家来说，真正的闲暇其实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它不是以再生产为目的的一种过程。然后他在这本书里，他就为闲暇下了一个其实还蛮诗意的一个定义吧。他讲的是说，闲暇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基本能力，它是将人从工作或者世俗生活中引开，进入一种神驰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它的基础，其实是一种相对根深蒂固的一个世界观吧。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分为一个世俗世界和一个所谓的理念世界，或者说灵魂所处的一个世界，而闲暇实际上是属于第二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跟第一个世界在世俗生活当中的这种劳动劳作是相对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其实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这种闲暇和节庆它都通过立法被制度化了，它就变成了我们刚才讲的一种法定假期或者公共假期。所以我们今天谈论的其实不是那种古代的哲学意义上的闲暇，是一种现代的闲暇。那闲暇之所以在现代生活中成为一个问题，其实是因为现代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必须遵循一种理性的生活规划，有一种清晰的目的感。就是我们可以被允许偶尔偷懒，偶尔懒惰，但是这种放纵它其实不能破坏我们人生的一个核心的工程或者核心的价值。所以在这种现代的语境之下，闲暇它其实不是一种非目的性的，相反它也是功利性的，它的目的是让人从劳动中得到休整，有时间去恢复和自我提升，从而更好的工作。那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闲暇不仅对劳动者是有益的，对雇主也是有益的。 我觉得回头看闲暇的历史，就能看到不管是哪个时代，这些学者先贤在试图定义闲暇的时候，也在试图把他们认为非闲暇的事情定义为懒惰或者是懒散或者是怠惰。就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定义的争夺，比如在古罗马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会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休闲或者闲暇其实对应的是一种懒惰。那这种懒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逃离政治，放弃权力。那他们认为跟这个词相对应的就是谈判这个词，就至少它是谈判的词源，也就是你在政治上做一种争取。但同时代的人，比如西塞罗，就会认为说好的休闲活动是能进行个人教化和社会服务的，比如这种休闲就是你适度的学习历史、政治和哲学，然后从城市的事物中抽出一些时间，但你同时在为政治做着贡献。就是我觉得他这两种闲暇的定义其实都跟我们今天理解的一种享乐主义的闲暇做了一个区分。那再往后到了中世纪，其实也会有人比如乔叟就在谴责人们的懒惰，他会认为就这种慵懒闲散是所有邪恶思想和所有污秽的基石，因为懒惰分散了对于许多 正确事物、先进事物的注意力，比如生产性的经济劳动，比如精神的忏悔和为社会底层提供支持的一些善良的行为。那到了一个工业时代，就能看到人们更加有区别的在区分什么是休闲，什么是怠惰。其实就是琪琪说的，好像好的休闲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工作。 对， 那19世纪一位经济学家凡伯伦他也提出过，他说政府、战争、宗教仪式和体育才是资本主义精英享受的主要休闲活动，而那些阅读古典哲学和进行中世纪学习的活动就是留给懒人的。就是其实能看到那个定义权一直在被争夺， 而且他跟就是这个下定义的人他所处的一个社会阶层很有关系。 是的， 就是比如说阅读古典经典的可能是一些所谓的贵族，而它代表的是一种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立场。 对，我们能看到这种贵族，比如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他就是说那闲暇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解药，因为闲暇者要去熟悉他身边温暖的生活的事实，这是对人类同胞和自然环境的直接体验，这个是不受资本主义的机器所压制的。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就是 work versus leisure， 就是工作和闲暇这种二元对立其实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它其实指向的是一种市场和市场的外部之间的这样一种对立关系。那么什么是市场的外部？就是上野千鹤子在那个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面他就讲到，他就说市场的外部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家庭。那市场这个体制其实是不断的向自然和家庭这两个外在的环境中进行着对人和物的投入和产出，它叫 input and output。 那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市场会从自然当中汲取资源和能源，又将工业废物排放回自然中去，然后市场也从家庭当中获得劳动力，又将照顾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障人士的责任抛给家庭。我觉得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大循环，但实际上跟他类似的小循环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 是，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成年劳动力，你每天也要经历从家庭到市场再从市场回到家庭的这样一个小循环。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劳动力的再生产嘛。就是你每天精神饱满的出门去了公司，然后行尸走肉一般的回来了，然后第二天好像又经历了一个更新，自我的更新，然后第二天又可以去上班，就是每天我们都在经历这个过程。那这就导致说家庭其实成为了闲暇的一个场所。但是呢，闲暇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让劳动力从家庭回到市场中去，而不是让他一直待在家庭里。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一直待在家庭里面的人，我们今天会说你是什么宅男，或者是什么啃老族，或者是躺平的年轻人之类的，其实会有很多污名化的这种词语会加注在这样的人身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了市场和市场之外这样一种二元的空间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谈到劳动力要从家庭当中完成再生产，那它是怎么完成的再生产？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家务劳动，像吃饭或者是恢复健康这样的一些任务，究竟是谁来承担的？它里面也涉及到一个不平等。很多时候一部分人的闲暇是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并且是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就是这种闲暇的功能其实它还没有被完全的社会化，没有被社会公共服务所吸纳，它依然需要在这种小家庭里面，在父权制的家庭里面去完成，对吧？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你能想到的最闲暇的一种状态无非就是一个人， 对，就独自在家。 对， 对，就是你一个人，你只需要负责自己的吃喝拉撒，这就已经是最闲暇。 这是男性的常态。 而对于男性来说，他其实最闲暇的状态他是可以拥有一个类似于女仆这种生活。 对， 而且还可能还是免费的，甚至不用付工资的。 对， 就是我们闲暇的上限完全不同。 是的，是的。 我想跳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上来讲这种闲暇和劳动的不公正分配，以及是不是所有的闲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工作，服务于社会。那对应于上野千鹤子这个文本，我想到的文本其实是罗素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本，叫做《赞美闲散》。他就提到很多人说闲暇是文明的 的必要条件，但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够获得闲暇。但是他就说，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本身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所以在现在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前提之下，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公正的来分配这个闲暇，就是不能让劳动的人一直在劳动，只为了支撑少数人的闲暇。他认为闲暇应该成为大多数人的闲暇，因为劳动总体上来说是不那么令人愉悦的，而且这个世界生产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他所需要消费的数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来体验这个闲暇。而且罗素还提到了说，当他提出这样一种赞美闲暇、赞美闲散的观点，就会有人说，少数闲暇当然令人愉快，但如果一个人一天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那人们就会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了，对不对？罗素就说，那如果这种想法在现代社会还显得合情合理的话，只能说明我们在谴责人类文明本身。他讲到说，以前人们都知道如何轻松自在的生活，可这种能力在今天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效率崇拜所抑制了。现代人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另有目的，而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本身就是目的。我觉得他就是回到了一个更大的语境里来，让大家想象一种你敢于去闲暇并且有权利去闲暇的生活。 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那个时代的文本，就是比如说在资本主义刚开始发展到一个相对大家相对富裕的一个生活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很多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就是未来我们会不会过得更好，而过得更好是以更多的闲暇更少的劳动为标准的。 是不是凯恩斯写过一篇文章讲人类终将大部分的时间休息，其他的工作变少？ 对，它其实是一种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畅想。 对， 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 我们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 向。对，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不仅没有拥有更多的闲暇，反而变得越来越忙了。 对， 但是我们也不是因为物质匮乏，不是因为生产的不够而要努力的工作，相反我们是因为生产的太多了， 没错， 我们才要继续努力的工作。 所以就是在今天闲暇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消费。 对， 对吧，就是你工作的时候是在生产，然后你闲暇的时候是来消费你或者其他人生产的东西，以及用你生产赚来的钱去进行消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比如说10年之前可能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叫 work hard play hard。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毕业刚刚要走入职场的时候，职场给你的一种承诺吧，就是说如果你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或者说一个非常成功的职场人，那么你的生活状态应该是 work hard play hard。 这就是一种所谓经济上行的美。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经济上行期的伦理吧。就是说你要在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换取你能够有比如说足够的钱在休息的时候去消费，去购买你想要的商品或者服务。而且这种所谓的 play hard， 我觉得它是明显具有一种展示性的，它也是社交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的一种产物吧。今天再想到这个词就觉得已经离它很遥远了。对，就是你也很少会在大众传媒或者公共话语当中再听到类似这样的词了。 没错，我觉得具有审美意义的那种闲暇又好像是恰恰与之相反的，就它不导向任何消费，好像是一种清苦的东西。比如我们想到瓦尔泽可能用一天一夜的时间甚至冒着大雨从一座城镇走到另一座城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有一种精神上的饱满和闲暇，他又是与这种消费语境下的你 work hard play hard 好像是完全两种东西。 但是我总觉得说他也是需要某种努力的。 对，而且 就是你光走了没用，你得写出来。 对， 但刚才提到那个闲暇与努力之间的关系，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工作欲望变异简史》，它里面就提到说休闲和闲散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许多我们喜欢的休闲的事情其实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比如你学习一个乐器，比如你阅读文学作品，甚至是你与朋友交往，或者说你去参加体育活动，去学网球，去学其他的技术，其实这都是需要努力的。就是休闲活动有的时候它就是等同于你要 在一件事情上付出努力。 我现在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在这种所谓的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很忙，但实际上你的注意力是很碎片化的、 嗯、 就是你好像在一种很表浅的层面在运行自己的意识的感觉、 嗯、 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闲暇，可能建国去跑步或者我和志奇去打网球的时候，你真的会体会到一种身心合一的感觉，其实就是有点像所谓的那种心流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一种很稀缺的状态、 嗯、 所以它给你的那个正向回馈要更强一些。嗯，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是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例子。它其实来自于一本书，叫做《上街寻找超艺术托马森》。托马森呢，他其实是一个运动员的名字，他是一个棒球运动员，叫做加里托马森。他是1981年被日本的巨人队聘用了，然后1982年他就作为这个棒球队的第四棒，却屡次被三振出局。因为棒球规则很复杂，大家大概可以理解为第四棒是一个最关键的位置，然后他需要击球，这是在一个关键位置做出一个很关键的举动，然后这个会影响这个队的成败。然后他在这个位置上面总是打不到球，就是他虽然会挥棒，但是他每次都打不到球，所以就是空挥。然后他在当时就被大家戏称为山峰鸡和托马隼。当年这个巨人队是高薪聘用了他，但是因为他一直打不到球，1982年这个托马森就被解雇了，因此他的姿态就被当时的人戏称为被保存得很美的无用之物。然后这个上街寻找超艺术托马森的这个作者，他叫赤濑川原平，然后他就认为在当时日本的这种都市环境里面，其实存在很多和托马森这位运动员处境很相似的建筑，他就称他们形如幽灵，无用但保存完好，并且他们最终都会像托马森那样被破坏或者清除。因此他就发起了一个这个计划，就叫做上街寻找托马森，就他觉得说应该在他们被清除之前尽快的观测和记录。然后他在这个书里面观测到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托马森，其实是一段楼梯，这个楼梯是在一个建筑物的外立面上，然后它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有点像这个等腰梯形的状态、 嗯、 然后这个等腰梯形两个边其实就是一段可以上下的楼梯，上面的这条边就是一个平台，但是这个楼梯就是你爬上爬下它其实不通往任何地方、 嗯、 就你不管从左边上去还是从右边上去，你通往的都是一个建筑的窗户。 然后这个作者他在研究之后就发现说这个楼梯它的目的仅仅是你爬上去的目的是为了再走下来，也就是说这个楼梯它存在的目的其实是它的本事。对，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对自己的锻炼。对，就是它的，因为我觉得楼梯它也是一个经常被用来象征进步或者上升的一种意象。 没错，没错。 对，所以他在这个书里面用这个楼梯作为第一个托马森、 嗯、 我觉得是一种有点像隐喻吧。然后在这里这个楼梯它的存在其实就是目的本身。然后他在书里面就写说，这种不经济的行为是不被资本主义容许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只有发挥用途的东西才会被建造出来。那么这段楼梯究竟是为什么呢？不通往任何地方的阶梯还能被称作楼梯吗？他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然后在他自己的思考之后，他的推断是这段楼梯曾经确实通向建筑物的入口，就是在这个平台的上面其实应该是有一个门的，但是因为这个楼梯后来被废弃了，然后这个门也被改装成了一扇窗户，但是又因为拆除这个楼梯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也没有人愿意拆除它，就只能维持原状。他就说这像一件不可燃的垃圾被丢弃在了建筑物之外。然后他自己发现这个楼梯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就是跟这个楼梯本身很呼应，他就是在闲逛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当时他也是和两个朋友为了完成一项工作住在了一个旅馆中，怎么那么像咱们的残酷二选一，住在一个旅馆里面，然后他们中午出去觅食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采取一些就是不是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的这种走路方法，他们就会在附近闲逛，然后在闲逛的过程中，在向左或向右绕道的过程中，他们就和这段楼梯不期而遇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精妙，就是仿佛他发现这个楼梯的过程也是一种在闲散的漫无目的的游荡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一个漫无目的的用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种结构，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在1980年代的日本其实也是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年代，然后发现了这种无用之物，它好像确实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裂缝之中以及边缘的地带，然后并且是 我觉得很多人在可能在这样的大都市里面，你走路你平常不会去左看右看，或者你也不会选择一个漫游的方式，你可能就是会选择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这种方式去在这个都市里面去行走，然后他用的恰恰是一种探索和游荡的方式。然后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类似托马森这种非常无用的东西或者无用的时刻。然后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刚到广州的时候，我们经常整个夏天都会在学校附近的防空洞里面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可能以前备战的时候，可能我那应该也是五六十年代留下的一些防空洞，然后我们小朋友就在附近漫无目的的探索的时候，恰好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长长的通道，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通道里面去玩去探险，然后去捉迷藏，有的时候会被那个蝙蝠吓出来，然后这样就可以玩一整天。 我小的时候也会， 对吧，就是 我们家那边应该是中苏关系不好的时候，有珍宝岛事件的时候也修了很多防空洞，我们周末就是都在那些山洞里穿来穿去。 对，然后我就觉得防空洞这个意象也很神奇，就一方面它确实是一种掩藏在地表之下的这种空间，就是你平常其实在都市的表面上不会发现它，它确实你进入它就好像进入一个异空间，因为它里面完全没有光，然后它的味道非常潮湿，然后给你一种很恐怖的感觉，和你在地面上的身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因为它是一个长长的通道，它又有一种这种虫洞的感觉，就好像你进去之后你的时间和空间感完全被改变了，然后我们在童年的夏天真的可以在里面玩很久很久。我就会觉得这好像对我来说是一种我童年时代的托马森的体验，就是非常无用但是被保存得很完好，并且我可以在里面享受大量无聊的闲暇时光。我觉得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 但他这个街头闲逛的经历让我想到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曾经邀请你俩一起去骑车，你记得吗？就是遇到绿灯就直走，遇到红灯就右转，这样你就可以去到很多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觉得我现在去一些陌生的城市跑步也是这样的，比如我在日本当时想着我要沿着羽田川跑一下，然后其实跑着跑着就跑到别的川旁边去了，然后你等着跑得更远了才想起来，我可以看一眼地图。我觉得那个放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这种闲暇或者无所事事的味道。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一个大家觉得节奏很快然后一切以效率为目的的都市里面，我们能有什么方式去行动或者有一些微小的反抗，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方式之一，你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闲逛。 对，就是我想到这个你刚刚说这个建筑结构就是一个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楼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在北京肯定也见过这样的地方。我刚刚就想起来在哪儿，就是在七九八里面。 哦，就是厂房。 对，因为它就是也是一个被改造的建筑，就是这个楼梯它可能本来是厂房的一个入口，但是当它变成了一个白盒子一个艺术空间之后，它只能有一个入口，那其他的入口会被封死，那就会在一个巨大的厂房外面有一个这种有点像一个寄生物的一样， 对， 一样的这样一种东西在外面。我感觉这种东西其实在一种有点像后工业化的这样一种城市景观里还是挺常见 的。是 的， 我想到的另一个其实是就是之前有一个项目叫北京蘑菇嘛。 对对 对, 对， 但实际上我今天又查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在北京的听众，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在路边发现一个耸立的蘑菇，然后它 是绿色的， 对， 绿色 的，它那个 红色的， 对，就它下面那个杆是白色的，然后上面是绿色，然后有白色的斑点，很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儿童面霜叫郁美净。 没错， 对，它就是一个蘑菇， 我现在都已经能闻到那个味道了感觉。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种城市的景观，但是它并不是完全无用，因为 它在 冬天，对，它其实是一种热力系统，但是它可能在非冬天的时段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无用的一种装饰。然后之前就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就会把北京所有的蘑菇都拍照，然后放在那个 GPS 那种地图上面，然后做了一个寻找北京蘑菇的手册。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某种在城市里面和一些无用的东西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在城市里漫游的行为真的可以让你摆脱手机或者摆脱那种电子设备，你就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走，然后去寻找这个蘑菇，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当我们把一个空间里的东西或者说某一段时间定义为有用或者无用的时候，好像就可以暴露我们那个价值的排序，就到底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然后以及我们今天在聊闲暇的时候它对应的为什么是工作而不是别的，对吧，就是闲暇为什么不对应比如吃饭或者睡觉而它对应的是工作。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到底什么是用的定义嘛，就是我们这些年、 嗯、 或者说我们从小就会被教育说时间就是金钱、 嗯、 就它不仅是有用的，它甚至是金钱。我就想到应该是韩炳哲去年出了一本书叫《时间的香气》， 嗯， 它其实里面就在讲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时间危机在加剧，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时间的紊乱，时间的、 嗯 碎片化的流失。他会觉得其实不是在于社会在加速，他说加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加速、 嗯、 现在的问题在于时间的原子化，让人们感受到时间流逝的更快更无序了。那这种原子化就是说时间可能被涣散了，被分散到各个比如平台比如 APP 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时间驻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的某一个经验长久的持存，就是长久的持续下去、 嗯、 所以生命难以再被嵌入一种持续的状态或者持续的坐标之中、 嗯、 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他也提得很有意思，他说是因为人们现在的时间是一种小我的时间，而失去了一种公共的时间，甚至人们在这个时间的维度里失去了世界，放下了与别人共在的一种关系。很多时候那种时间的失序和紊乱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把时间缩在个体身上，比如我们只关心我们的时间的刻度、 嗯、 我们的时间安排，其实失去了一种在时间上与他人保持关联的一种能力、 嗯、 而且关联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闲暇和努力之间的关系，比如你要维持一个爱好你也要努力，你也要付出很多时间，你也要进行自我管理。然后韩炳哲会认为说今天的这种时间危机也跟积极的生活的这种观念有关，比如当我们都要去秉持这样一种积极的生活理念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律令，就好像你要服从于我必须在某一个兴趣爱好上某一个特长上不断进步的这样一种规律，然后因而你又成了这种爱好的一个奴隶。他认为日常的过度活动已经剥夺了人类生命中所有的沉思元素和驻留的能力，因而导致我们失去了世界和时间的感受。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比如沉思和自己相处纳入这种积极的生活之中。 嗯，建国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最近在校对的那个书，他在讲普鲁斯特嘛，就是我觉得他确实是在探讨一种时间上的尺寸，就是因为普鲁斯特他的那个《追忆似水年华》里面最著名的概念叫非意愿记忆嘛，其实就是比如说书的开头有一个小马德琳蛋糕，然后他从这个蛋糕想到了一系列和他童年相关的事情，然后他这3000多页都在写这个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包括我翻译的这个书的作者陶西格，他也说他觉得就是普鲁斯特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说他能改变人们阅读的一种方式，然后借而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你在阅读他的书的过程中，你其实会进入一种改变自己身体无意识的状态，你会改变你自己阅读的速度，比如说他的句子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绵长的延续的句子，而这种句子其实是复制了普鲁斯特自己的身体感觉，因为他是一个有哮喘症的这样的一种患者，对，所以在我们阅读他的这种绵长的句子的过程中，你其实有点像说体会了普鲁斯特的一种身体的感受，然后在体会他的身体感受的过程中，你阅读文本的方式身心方式都发生了一种变化，而继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发生一种变化、 嗯、 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是一种所谓的深度的阅读，而它其实可以勾连到沉思。就建国刚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现在我们还有什么抵抗方式，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一个是闲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另一个就是还是回到深度阅读之中。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确实是两个很老的方式就是他确实很不年轻，好像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在互联网， 他是一种卢德主义了， 对， 已经变成， 对，就是一种互联网还没有怎么发达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一种对于技术的抵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而且我是觉得说我们还能够唤起这样的方式， 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对，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以及它是一种身体技术，就像你说的。我们掌握这样的技术是因为在漫长的这种童年生活当中我们习得了这样一种技术，而对于没有机会在前互联网时代出生的人来说，他其实没有机会习得这样的技术，那就更 不用谈说如何回归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去，它就不存在，它不存在在他们的个人历史当中。 嗯，而且我感觉即便对于我们这种从小有身体记忆的人来说，其实你在现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再回到深度阅读，你需要耗费的精力也是比以前要多很多的，就是你要抵抗很多外界的这种诱惑，你才能再沉浸在一个这样很深度的体验中。 所以我是觉得就我们最开始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真正闲暇的，我觉得就是有能量去感受的这种时候，对我来说才是闲暇。如果是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看书也看不下去，因为你太累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有感受力，你的阅读体验才能够将你留在这本书里。如果你没有感受力，感受力比较低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容易分神的，就是外界的一些扰动很容易就把你的注意力吸引走了。对，当然跟这个书本身好不好看也有点关系。 就是它在好不好看取决于你能感受到多少， 或者说它也得有能让我感受的东西， 对 吧？它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也不行。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丧失的其实可以说是注意力，但我觉得可能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感受力，就是你真正的 feel something 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在你比如说机械的滑手机的时候，实际上你感受的是一种麻木吧，就是你感受不到任何东西，就它只是流过你的意识，流过你的眼前，而并没有在你的身体或者意识当中留存下任何的东西。 我想到2021年有一本畅销书叫做 How to do nothing， 就是如何无所事事。我觉得那个也是疫情背景之下的一个产物吧，它是艺术家珍妮奥德尔写的一本书，然后这艺术家本人就是一个千禧世代，所以可能比我们小几岁这样。我觉得他写这样一本如何无所事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他很像文化批评，就是他在批评历史上闲暇相对的工作或者与闲暇对应的消费的概念，另一方面他又很像那种心灵自助手册，就是我教你如何闲暇，就是现在 do nothing 也有一本自助手册来教你怎么样 do nothing。 然后这本书其实里面有一个观点也是琪琪提到的，说就是这种闲暇包括你对无所事事的感知以及你能从闲暇中获得什么是跟你的感受力密切相关的。他提到闲暇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放下手机，然后是要深入你所在的附近。那这个附近他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观鸟嘛，就是因为 Birder 这两年非常的火，他会提到说他认为的这种 do nothing 的观鸟其实不是观鸟而是听鸟，其实是你打开你的感官，不是主动的去寻找它，而是看这个叫声把你引向何处。对，其实有一点就是说先打开感受再去追寻你想要的结果这个意思吧。那个感受的另一方面是他提到在 do nothing 的过程中，在你享受闲暇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你是要与真人建立联系，而不是说维持一种工作的关系或者说是功利的关系。他也提到了那个马丁布伯的我和你，就是说如何去在感受中明确你跟你的交往对象的这个情感，就是你要持续的去感受他人，感受外界，比如感受鸟鸣，感受自然。他会觉得感受是你 do nothing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你真正能够享受闲暇的一个前提。 但我觉得这还有一点，就是当你打开你的感受力，或者说你跟一个具体的人产生关系的时候，也意味着说你可能会感受到伤害或者冒犯。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们宁愿，可能很多人宁愿在自己在房间里面刷手机，也不愿意出去，不管是观鸟还是去跟人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你打开自己的时候，意味着说你可能会被辜负或者会失望，就是当你寻找 一只鸟，你有可能会被无法获得的这种感受所困扰。当你跟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拒绝，可能会被他伤害。而你如果在房间里面刷手机，就杜绝了这一切的风险。它虽然也是一种并没有那么好的体验，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应该都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最好的最值得追求的体验，但我觉得它是最不坏的最安全的最可控的一种体验， 一种略微无聊的但是安全的体验。 建国刚刚说到无聊，然后以及你们在讨论感受力，我就在想说其实闲暇就是它和无聊之间也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 对， 我觉得其实无聊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在感受，它其实是在感受时间的流逝，就是可能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无聊， 嗯， 就是我们无事可做， 盯着手表， 对，就无事可做的时候就是时间在你眼前具象化，这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无聊， 嗯， 然后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解剖无聊，如果无聊不可避免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多伦多的哲学教授，然后他也是一个加拿大的社会评论家，就他非常活跃，会在报纸上写很多散文，然后也很与时俱进，他叫马克金维尔，他在这个书的开篇他就说他对无聊的研究是始于他同事在柏林地铁上看到的一幅海报，海报上有一位一脸呆滞的年轻人，然后他脸上呈现了他脑海中恰恰是一片空白，海报上有一行文字，它是德文的，叫做无聊是哲学的源泉，因为它是一连串很复杂的德文嘛，我就问了我就是有学德语的朋友，他就给我讲述了无聊这个德语词，就是它很有意思的意涵，因为这个德语词它其实是英语中的 long 就是漫长的和 a while 就是片刻构成的，所以无聊在德语里的意思就是漫长的延绵的片刻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他就说这其实是一个矛盾修辞法，就是片刻其实它本身是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种时间， 嗯， 一个时间的切片，但是它前面修饰的又是漫长的，就好像它既是片刻但是又是一种永恒的状态， 嗯， 就指向了一种漫长的空虚和无聊，然后这个就是德语面这个无聊这个词，然后 我听他解释完我就想说怪不得德国出那么多哲学家，就是好像他这个语言本身就是有一种哲思在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然后在这个书里面这个教授他就讲了说在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讲座，就这个讲座后来被集结成为叫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中，海德格尔其实用了上百页去探讨无聊的三种形式， 嗯， 就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太复杂了，就是我在这里就是把这个教授的对于海德格尔的总结再稍微浓缩一下，就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读海德格尔这个本来的讲座，海德格尔说的第一类的无聊他举的例子就是说某人误了火车或者弄错了时间而不得不搭乘后续的航班，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等待就别无他法，所以在这种情境下他是因为某物而感到无聊，就他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他错过了一辆车，就是说客观上我们其实无法逃脱这种无聊， 嗯， 就是我们错过了这个车之后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等待下一辆车，然后我觉得这种主体在等待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时间被拉长，我就想了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现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样类似的体验，我感觉就是很多这种 APP 或者技术它的便利会加快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买那个外卖或者买快递，比如说快递是次日达甚至当日达，然后你买外卖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等级，如果你加钱就可以有优享送，然后并且在那个界面上你可以实时看到比如说你打的车它在什么位置，甚至现在连红灯的等待时间也可以给你看到，比如说它等待30秒，我觉得是在这种你观看这些所有界面的过程中那种焦虑感就会增加，你就想说这个时间在倒计时的过程中， 嗯， 好像等待的那种时间反而是被拉长了， 嗯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时间感上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吧，这是第一种无聊。然后第二种无聊海德格尔举的例子就是说虽然你做了很多事情也觉得很充实，但是在整个过程之后你感觉很无聊，他觉得 空虚吗？ 对，他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晚上有人邀请我们外出，我们去了，然后有很好吃的食物，也有就是聊得很愉快的天，整个晚上都没有觉得无聊，但是等你回家之后你有一种无聊的感觉袭来， 这个太常见了吧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有， 我觉得他是一个I人，这是不是就是一种 社交疲惫？ 对，一种I人对于社交的感受。 对，就是说他其实是你看似很忙，然后你也看似出现在了你该出现的地方， 嗯， 但实际上你回来之后感觉到很空虚， 嗯， 然后我觉得一个是说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可能是在社交的这种场合你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另外一个我最近感受到这种感受就是看完歌手那个节目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歌手这个节目它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就是我之前其实在微博也写过它是不同的这个媒介呈现，而且它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自我指涉的方式， 嗯， 这个会让人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很疲惫。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看歌手的过程中我就会边听着那个歌有一个大屏幕放着这个节目，然后我在手机上就会刷 就是我会在不同的界面我会来回切换，比如说我刷一会儿小红书，然后我用微信聊一会儿天，然后我再看一下微博、嗯、其实就是我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很多个不同的屏幕上面、 嗯、 我也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在看这个节目、 嗯、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受。 但你又参与了他的那个 reaction 的环节，因为你不小心就会点进那个微博热搜。 对，就是我又给他贡献了热度，然后就相当于说我在娱乐的时候我又打工了。 对， 嗯，然后等到打完这个工之后十点我就觉得说我好虚无我好无聊，我这两个小时干了什么。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现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很常见的一种感受、 嗯、 然后这个马克金维尔他在书里面他就说，就他提出了一个叫做界面的概念嘛，就是 interface 这个概念，他就说我们如今已经从所谓的媒体过渡到了界面，从摄取内容过渡到了不同界面的迅速切换、 嗯、 然后他举的例子就是当用户使用约会软件的时候，他看上去是在自主选择和决策，实际上整个场景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用户内容或平台，而是无数次的手指滑动。 嗯， 他就说这个场景的本质就是用户通过焦躁不安的特定选择机制体验自我的狭隘方式，这种机制和用户与其进行的互动就是我所说的这种界面。 我记得之前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那种 porn 的网站的一个论文、 嗯、 他也是这么写，他就说当你燃起了一些这样的欲望，然后你打开了一个 porn 的网站、 嗯、你要选 很久。对，就是其实重点并不是最后你看了哪个、 嗯、 而是在这种不断的浏览重复点击退出的过程当中、 嗯、 你的欲望已经被消耗掉了就是 对，就其实就是这样。然后他说界面的结构已经取代了内容本身扮演的角色，如此一来我们主要的消费态度不再与目标物相关，而是和传递机制有关、 嗯、 就是其实我们对于欲望的一种矛盾的渴望已经变成了对于传递机制的这个，就是你刚完全就是你刚说的那个过程。 是是是， 对，所以它的本质不在于寻找特定欲望的永续状态。然后有另一个评论家他就说我们对界面的沉迷成了一种新的消费形式、 嗯、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引人入胜的界面便是一件绝好的消费品，他把消费行为本身包装成了产品，我们所消费的正是我们自己的消费行为本身。 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你每一次打开淘宝我觉得我都有类似的感受。 对， 就是其实我可能我打开十次也未必有一次是为了真的买东西吧、 嗯、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我为它贡献的那种在线市场啊什么的、 嗯、 对、 嗯、 而且我觉得我看歌手也就是这样，就是我所消费的就是我的消费行为本身的具象化，就是最后读热搜那个环节。 嗯， 嗯，就是它最后会有一个读热搜的环节， 就是你参与了这个生成。 对， 然后这个结果又被你自己消费了。 对，然后大家可能这时候还会觉得、 嗯、 哦我好有参与感，但是我这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又打了一晚的工。 但这个节目的形式我觉得完全就是一面镜子啊，就是它因为你做了这样消费之消费，所以它有了这个 reaction 之 reaction。 是的、 嗯、 然后第三种无聊其实有点像一种存在主义的状态吧、 嗯、 就是哲学家很喜欢讲的这种无聊，就是这样的一种关于你生存本质的无聊其实是能够激发哲思的，因为这种无聊是一种全面的无聊、 嗯、 就是它并不是由于任何原因，比如说咱们没赶上车你在等待的过程中无聊一小会儿，或者说我今天看了一个节目、 嗯、 然后我觉得很无聊，它其实是一种一切都很空虚的深度无聊。然后这种空虚使一切事物举足轻重的事物也好微不足道的事物也罢都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主体的溃败，或者说一种价值的这样的一种溃败。 嗯，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当下其实这种无聊它也是和大环境有关系。 对， 嗯，就是可能当大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身心上面的那种体会我觉得会比较接近于第三种无聊。 嗯，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做的很多努力，不管是去努力运动啊，或者说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其实都是为了抵抗最后一种这样的一种无聊。 嗯， 对。 嗯， 但实际上其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你又知道这个无聊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其实就是只有死亡可以抵抗这个东西嘛。然后这个马克这个作者他在书的最后就写说，无聊不是世界的终点，而是一切的开始。我们仍会发现自己再次陷入无聊，我们会发现自己暂时失去了什么，但这意味着我们会知道如何与自我相处。朋友们，这就是继续下去的方法，这是活着的时刻，一如既往活在当下此刻，仅此而已。 嗯， 嗯，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书结尾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做的很多寻找意义的努力和行动其实也是我们面对无聊的一种方法。 嗯， 嗯， 对。我今天是看了纽约时报上面一篇文章，这个 作者之前我记得是也在做 No News 的时候也引用过他，叫克里斯海斯、 嗯、 然后他这个文章的标题叫我要你的注意力，我需要你的注意力，而这是我如何驯服自己注意力的方式、 嗯、 然后这个海斯他其实是美国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然后同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赛任的召唤，注意力如何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资源、 嗯、 然后他在这个书里一开始就写说，他说我靠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生，在过去13年里我一直主持一档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不主持的时候我还要花大量时间在网上浏览信息，或者执迷于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表我的观点。 这不就是咱们吗？ 对，然后他说我对自己说这都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必须时刻掌握新闻动态、 嗯、 但这有点像是一个烟草公司的高管每天抽两包烟还告诉别人这是职业需要。我觉得我看完这一段我就深深的被创死了那种感觉。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制造出一台巨大的机器，它不断的制造无聊，又不断的用娱乐去填补无聊，如此循环往复，节奏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令人焦虑。 嗯， 然后他就讲说当我们就是谈到这种无聊的体验的时候，很多人会回想到童年。 嗯， 就像刚才建国讲的，就是自己在课上 看 手指头这种、 嗯、 就是他说在课上神游，或者说漫长的暑假无事可做 啊，就是我说那个暑假 去防空 洞。 对， 然后他就说但那是因为一旦我们长大拥有了对时间的掌控权，我们就会竭尽所能确保自己永远不再体验无聊。 嗯， 他就说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会有父母就是先是拒绝孩子看屏幕的要求，然后同时自己拿起手机。 嗯， 然后他说但是无聊和饥饿不一样，他说饥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 嗯、 但是无聊并不是所有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一种感受、 嗯、 他说人类学家在研究非工业现代化的原住民社会时都发现说这些社会里的人们往往花大量时间无所事事、 嗯、 但却不抱怨无聊，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无聊这个词。 嗯， 他说一位长期研究澳大利亚沃尔皮里原住民的人类学家就曾指出，当他们谈到无聊时使用的是英语词汇。 这个好笑。 然后他说由此可见无聊其实是现代性的构成性经验之一。 这个好精彩。 对，然后他最后就讲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要逃避的不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或者说强制性的劳动、 嗯、 也不是某一个工作场所，我们要逃避的是自己的大脑。 嗯， 他就这样写，他说我们要面临的问题不是处境性的，而是存在性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我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大脑，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它都如影随形，我们无法挣脱这台无休止的跑步机，唯一的安宁之道、 嗯、 就不是去死啊，唯一的安宁之道是强迫自己在可能的时候跳下来，重新学习如何安静的存在。虽然我感觉很难跳下来了， 很难，是， 所以残酷二选一还是可以选那个坐一个小时牢，就是安静的停下来 重新学习，但感觉一个小时有点短，好像还学不 会，出去会报复的刷两个小时，还不如直接刷一个小时。就我们为什么开头要讨论去一个台风的地方度假呢、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下周我们三个都有出行计划，然后我其实是本来约了上上周去厦门玩个两三天嘛、 嗯、 相当于度过一个周末，但因为上上周刚好赶上那个厦门台风登陆、 嗯、 就非常可怕，看那个网上的视频就是感觉那种树都是拔地而起那种程度的、 嗯、 然后我就改签了机票，就改签到下一周。但是呢就是这个台风虽然是过境了，但是今年南方的雨水特别特别多、 嗯、 其实它每天看预报上都是有一定程度的降水概率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到那边我究竟是到一个不能出门的房间里面度过还是怎么样、 嗯、 反正就是我们都要出门，然后视野跟建国呢要去万宁。 对、 嗯、 对，我们这个其实是受到博士的邀请，然后他们会在那边做一个叫做没事儿生活节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我现在很期待这个行程、嗯、我已经预约好了那个冲浪体验的教练。其实这个生活节整个的设置很有意思，然后博士他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叫博士躺小人儿， 他是一个半躺的这种卡通人物的形象，其实是在我们刚讲的这种很卷然后以效率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其实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想象的一种可能性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没事儿生活节，我也很喜欢没事儿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把没事儿理解成无事发生，它其实是一种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种重复。就像我们刚讨论的，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都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在这样一个现在有战争的年代，其实重拾这种日复一日的日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方面其实日常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反面嘛，就我之前在 No News 里面也做过一期英雄主义和日常的这个节目。然后日常就是在上野口中说的，他说今天和昨天一样是多么可贵，对日常的拥抱让人远离战争。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日常的拥抱其实也意味着在一种技术狂飙的时代回归一种肉身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要恢复一种感受力，然后回到身体，然后回到食物，回到一种面对面的这样的一种交流。 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没事儿也是一种相对轻松和豁达的一个生活态度吧，就是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我觉得生活本身不是完美的，就是生活本身是有很多困难的，然后我们要面对很多失败挫折矛盾。没事儿其实不是一种对问题的逃避，就不是说一种冠冕堂皇的一个托词，而是说我们真的认为说我们可以接受一些不完美和不舒服的一种情况，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努力的去修补它，然后以一种相对豁达的态度去接受和面对它。我觉得其实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为数不多可以控制的一种东西吧。 博士这个主题没事儿，它的来源之一其实也是它的这个年度主题，叫做来个博士没有难事。受到博士的邀请的时候我还蛮惊喜的，因为我大概七八年前就买过一个有着108件工具的工具箱，就是日常修理工具箱。然后这些年也帮我搞定了很多家里大小的维修事务，从卸灯泡啊，然后到你拧一个可能抽屉的把手等等。然后这一次跟博士合作也了解到，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家电产品啊，包括电动工具，比如有博士的这种洗烘套装，就是洗衣机和烘干机啊，然后博士的壁挂炉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比我那个108件小工具更高级的这种硬核的专业的电动工具。就是有很多可能网络上的匠人博主在用他们的这种工具，其他的包括嵌入式冰箱啊、洗碗机啊、饮水机啊、咖啡机啊。所以我觉得它的品牌的理念也是希望以这种科技产品能够减少大家生活中的难事。 好吧，那我们就在这个夏天的高潮即将离开酷暑的北京，去到有可能会更热的地方 我坚信不会比北京更热，有这信念 去度个假。 对，那也希望大家能收获更多的闲暇和闲事吧。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